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再次走出诺丁学院，唐三略微感到有几分疲倦。今天和大师回来后还没有好好的休息过，又和萧晨与那些人打了几场。即使他的玄天功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重，但疲倦的感觉还是出现了。不过去铁匠铺的事还是要做的，大不了从明天再开始工作就是了。唐三现在最怕的是人家不收他这个小铁匠。来到铁匠铺，唐三直接走了进去，一进门就是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气，在任何铁匠铺都是如此。当然唐三家那个破旧的铁匠铺的温度要比这里低得多。一进门就是一片开阔的大厅，大厅右边悬挂着各种各样打造好的铁器，这里可不只是有农具了，更多的是各种盔甲武器。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魂师只是少数人，武器还是需要的，而武器的价格也自然要比农具高得多。看到这些武器，唐三不禁想起了自己前一世所做的工作。那时候唐门制造的击阔类暗器可以说是整个唐门收入的支柱。唐门的规矩很多，尽管对外贩卖击阔类暗器，但也只卖无毒的和一些普通货色，真正的秘传是不可能外卖的。尽管如此，唐门出产的暗器还是在江湖上供不应求。如果自己在这个世界也开一个制造暗器的工厂，会有什么样的收入呢？正在唐三思索之间，一个洪亮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 小朋友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买东西叫你家大人来，快出去，这里危险。 大叔您好，我是想来问问这里需不需要学徒工。 唐三年幼，声音清脆，尽管铁匠铺里尽是敲击钢铁的声音，但还是被每一个人都清晰地听到了。大部分铁匠手上的活都停了下来，看着唐三露出了善意的微笑。铁匠算是最低贱的职业之一，都是出身穷苦的人，依靠力量和手艺吃饭，外貌虽然粗犷，但大都极为善良。 小朋友不要闹了，快走吧，这里不安全。你这身校服干干净净的，哪像是来做铁匠的样子吗？更何况我们这里也不招收你这么小的学徒工。哼，再说了，你恐怕连铸造锤都拿不起来吧。 对不起大叔，我待会儿再来。 铁匠铺距离诺丁学院很近，当唐三再次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换好了他原本的衣服，身上大补丁套小补丁，这身打扮就算去吃百家饭也绝对不需要化妆。一进门，唐三也不找别人，又找上了之前那位大汉。 大叔，您看我这样可以当学徒了吗？ 这小朋友，你不是拿我寻开心吧？ 当然不是，大叔，是这样的，我是诺丁学院的攻读生，每天下午都有时间。我爸爸是村子里的铁匠，从小我就和爸爸学习铸造，想来您这里混碗饭吃。 原来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。好吧，你要是愿意来那就来吧，给我们算是打打杂。端茶递水的你总能做吧？不过工资可不会太高，但饭管饱，怎么样？ 行，没问题。 嘿嘿，老师，收了这么个宝贝徒弟，不得请我们吃酒啊？ 就是，老师， 得请吃酒 啊，得请啊。 就是啊。 哎，去去去，起什么哄？不用干活吗？抓紧时间，晚上我请大家喝麦酒。 好， 好， 行行，无罪不归，今天。 好， 干活。 好。 啊，我叫十三。石头的石，你可以叫我一声三叔。这铁匠铺呀，是我家祖传的，以后你来我这里打工，每天的午饭和晚饭我全包了，每个月再给你10个铜魂币吧，也就是1个银魂币。 如果效益好，就多给你一点。哦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 三叔，我叫唐三。 唐三，好，我们名字里都有个三字，看来真是有缘。哎，对了，你是哪个村子来的？ 我从圣魂村来。 你刚才说从小和你爸爸学做铁匠，你才这么小，你爸爸能教你什么呀？ 当然是铸造了。三叔，您别看我个子小，可我有力气，铸造生铁也没问题。 兄弟们，我们新来的小伙计说他也能铸造，你们信不信啊？ 小唐三学会说大话了， 就是 好大的口气啊！ 来两下，好吧， 你让他试试，来试试试试。 三叔，我真的能铸造，不信你让我试试。 这样吧，你能拿得起我这把锤子，我就相信你。 三叔，您这是在给这块生铁去除杂质吧？我就来帮您完成它好了。 唐三从十三手中接过铸造锤的锤柄。十三天生神力，他用的这柄铸造锤明显比其他人的要大上一号，比唐三的身高还要高上半尺左右。此时唐三又成了整个铁匠铺的焦点，众铁匠看着他都是一脸好笑的样子，但是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唐三已经将那柄铸造锤举了起来，而且是从身前平举而起。铸造锤一离地，唐三就有了判断，这比普通铸造锤重了三成。虽然重了些，但就算是自己没有得到魂环的时候也勉强能用，更不用说现在了。眼看着唐三将铸造锤缓缓举起，十三也是瞪大了眼睛，赞叹一声： 哦，好力气啊，不愧是我们铁匠的儿子。 嗨！ 唐三双目灼灼地盯视着炉子上的生铁，吐气开声，猛地将十三的铸造锤抡了起来，脚掌紧扣地面，小腿骤然发力，力量上传。唐三身体半转，巨大的铸造锤在空中斜斜抡了个整圆，重重地击在了那块生铁之上。当啷一声大响，已经令所有铁匠的笑容变成了惊愕。紧接着随着铁锤的反弹，唐三一个快速的转身，手中铁锤再次抡起，又是一声巨响，铁锤比先前更重地落在了烧红的生铁上。 三叔，麻烦帮我拉风箱，温度不够。 唐三快速地说了一句，他的第三锤又已经抡了起来。这一次铸造锤去势更急，带起呜呜风声。十三也是老铁匠了，自然明白温度不够的后果，赶忙蹲在一旁拉起了风箱。接下来的一幕令在场的铁匠终身难忘，那沉重的铸造锤在唐三手中仿佛活了一般，一个又一个圆圈在空中画出，充满节奏，犹如狂风暴雨的敲击声在铁匠铺内上演。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唐三的双手已经变得莹白如玉，伴随着叮当之声，那块生铁不断在铸造锤下跳动着。十三一边全力拉动着风箱，一边紧紧地盯视着抡锤的唐三，他的眼神已经不能用吃惊来形容。其他铁匠都知道十三的锤子有多重，自然知道连续敲击的困难，尤其是像唐三这样一锤重过一锤，更是困难到了极点。最后一次敲击完成，唐三带着铸造锤原地连转两圈，化解了锤子上的冲力，大锤锤头向下重新落在了地面上，令铁匠铺和铁匠们的心里同时震撼了一下。27锤，整整27锤持续不断的敲击，之前十三所锻造的那块生铁形状丝毫未变，但却整体缩小了一圈。唐三做到的这些，十三自问也能够做到，但却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。要知道，十三正式成为铁匠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。 这难道就是乱披风锤法？锻造术中最强的连续铸造术？ 乱披风锤法，那是什么？ 所谓乱披风锤法， 就是一种连续敲击铸造的方法，借力用力，能够最完美的将我们铁匠的力量发挥出来。据说最厉害的铁匠能够连续挥出81锤，直接把一块生铁打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最为重要的是，乱披风吹法是去除金属杂质最强力的铸造技术。我还以为早就失传了，没想到今天却在你的手上看到了。 真的是乱披风吹法吗？难道说父亲原本就是一位出色的铁匠吗？三叔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乱披风锤法，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。 看来这次我是捡到个宝啊。刚才的雇佣条件作废，你暂时先和大家的工钱一样，如果生意好再加提成。 就这样，唐三正式成为了13铁匠铺中的一员，开始过上了充实的生活。学院里的课程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地方，大师的教导要比学院老师讲的基础理论有用得多。大师给他的那本书他也仔细看过了。正如他预料的那样，大师提出的魂力修炼方法很类似于内力修炼的运行路线。当然，这毕竟只是大师的理论设计，与真正的内功修炼方法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，更不用说唐门千锤百炼的玄天功了。与此同时，小五顺利地得到了魂师的头衔，而他在成为学院公认的小五姐之后，攻读生的生活也开始变得轻松写意。每天清晨，唐三都会照例趁着朝阳初升去修炼他的紫极魔瞳，上午正常上课，下午到铁匠铺打工，晚上再聆听大师的教导，夜里则修炼玄天功。在13铁匠铺，唐三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十三将提炼金属的任务交给了他，闲暇之余，唐三利用一些废弃的边角料自行提炼，开始了他的暗器制造大业。当然，他只是在铁匠铺中制造一些零件，真正的组装要回到学院之后。而小五凭借自身强横的实力和萧晨宇的帮助，很快就成为了整个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所有学员认可的老大。他过的就要比唐三悠闲多了，有时候甚至连课都不去上，唐三也甚至看不到他怎么修炼，可小五的实力却一直在稳步提升着。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一学期就是一年的时间，在整个过程中，学员是不允许回家的，但亲人却可以来探望。唐三不止一次期盼着父亲的到来，可直到整个学期结束也没看到唐昊的踪影。幸好他的生活足够充实，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念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